国际跆拳道联盟前任总裁崔洪熙去世14周年追悼活动15号在新梅里爱国烈士陵园举行，由国际跆拳道联盟总裁、跆拳道代表团、武道有关人士、遗属、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跆拳道师范和教练参加。朝鲜跆拳道委员会、国际跆拳道联盟、国际武道竞技委员会和海外同胞事业局以各自的名义向崔洪熙先生的陵墓献了花圈和花束，参加者为崔洪熙先生默哀。